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时间累积，只剩下的故事，回忆里寂寞的香气。我要试着离开你，不要再想你，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。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，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把握。别用沉默再去掩饰什么，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，以为你会说什么才会离开我，你只是转过头不看我。不要可以说你还爱我，当看清潮起潮落，才能离开我，起码那些经过属于我。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时间累积，这剩下的果实，回忆里爱情的香气。我以为不露痕迹，思念却满意，或许这代表了我的心。